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以后大家再到东来顺去吃涮肉，有可能您会看见有好多的二维码，这二维码不是让您扫码点餐扫码结账，是扫完以后您可能会听到一部分关于涮肉的各个技巧的介绍啊等等，就像大家到了博物馆一样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这其实跟我们北京电台也有关系，这是北京之声哈、老字号之东来顺，我们这么一个活动现在已经上线了。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哈、一位是我们的陈立新大师，陈大师呢是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黄老师啊，黄继平老师是东来顺的品牌管理与非遗传承中心的主管。来，欢迎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先让那个我们的黄主管来说说啊，现在这活动，大家在咱们的总店，现在已经能扫码，大家能听，具体能听见啥？您跟大家说说 啊。是这样，9月20号呢，适逢我们东来顺118周年的品牌的创立，在这一天呢，还有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北京之声，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老字号之东来顺的音频，同时也在那天发布了，然后呢，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哈，然后现在这个店里头呢，本着就是让大家能边逛边涮边吃边听的这么一个体验，所以呢，您看到店里之后，就是在我们新端的总店啊，这个东来顺的牌匾上面，还有什么我们门口那个大铜锅，包括立式切肉机，还有这个丁德山的铜像和市井图，可能都会发现底下有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不是让您点菜用的，就是可能拿起手机一扫，里边就会有一些有关于这个场景的介绍，有关于这个老物件的介绍，还有包括比如我们有时候上的菜，那个菜上面可能底下也有 一二维码， 就包括这个菜怎么讲究 啊， 有什么制作的工艺什么。而且呢，这个声音呢，一个是由我师傅陈立新 大师陈 大师 录 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您配的， 不是，就是咱们台里的一些专业的主持人来贡献的声音 啊， 这东西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陈大师，您给说说，您当时您都录了哪几个呀？我下次就点您那个 我录了四段 啊，您录的哪？ 一个是咱们那个东来顺牌匾的来历 哦， 还有一个东来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内容，还有一个是吃东来顺涮羊肉有哪些讲究 哦， 再有一个就讲东来顺的那叫历史使命吧，也就是咱们的使命初心 哦， 也就是您是在中国餐饮行业里边是一朵那个奇葩，他在那个饮食行业当中有一定的位置。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也有一定的位置，但是呢，我们为了不辜负消费者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是怎么传承、怎么创新、怎么守正、怎么让这个老字号焕发青春的？ 哎呦，那陈老师的声音非常好听，就我这在耳机里一听，感觉非不比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差呀， 很专业， 是不是？这一段一段的感觉，一张嘴真的是挺专业的。 对，所以这个录音里头有陈老师贡献的声音，也是大家也有耳福了。 这一共现在有10段是吧？ 24段。 24段 ， 对， 24段录音， 对，其中有10段呢是，对咱们那个东来顺那里边的，殿堂内部的陈设，还有10段呢是东来顺经营品种的内容介绍， 菜品什么的， 对， 菜品， 就是、 这一段大概有多长？您录那4段，一两分钟， 对，很短。 大家就是到了店里拿微信扫一扫，扫这个就能听， 对， 哦， 您是在哪个场景？扫的呢，首先给您播放那个，然后里边呢所有内容都包括，您可以随意的选， 哦， 同时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台里这个听听 FM， 嗯， 上面也能搜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内容 哦，都能搜着。大家在听听 FM 上也能找到咱这24段音频， 对， 可以先熟悉一下。 是的啊， 是不是？你别到店里头，哎，这得提醒大家，就跟大家进好多博物馆一样，现在都出这种二维码什么的，确实特别方便，然后特别好。但提醒大家听的时候一定戴耳机，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如果说啊，因为咱 互相干扰， 大家都去这个老字号，都去过东来顺吃涮羊肉，都知道咱每天的那个客流量非常大。 嗯， 一旦遇到这种大家都想扫一扫、都想听一听的情况，如果都用功放的话，很有可能是谁都听不清到底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而且在重点的景点附近，比如说咱那匾边上、铜锅边上，很有可能还会大规模聚集，是不是？因为都想扫一扫，我听听那个陈老师到底讲的是什么，肯定会造成一部分还拥堵，对吧？所以每个人，咱们一可以到我们那听听 FM 上慢慢坐那儿一个一个点着听也行，或者您转的时候说我也想听一下，每个人带一个耳机也不影响别人，而且还都能听得特别清楚。 宗旨就是边吃边逛边听嘛， 哦， 边玩， 哦，边吃边逛边听，哎，这真是挺好。我们那个黄主管年纪非常小，是不是也那个自己你转了一圈吗？就这些所有的二维码你都自己亲测一下 啊？是 啊，你最喜欢哪个录的呀？ 我特别喜欢那个铜锅这个部分。 哦，这部分讲的什么？就讲这锅是铜的。 不光 是我们那个建店100周年特制的那个景泰蓝的 那 个大火锅。 哦， 我不早我也不知道啊。 啊， 其实听完之后里头还挺长知识的。这个锅子的大小， 嗯， 包括锅子上的这个花纹，因为它是景泰蓝的嘛，恰似珐琅的， 嗯 啊，它都有讲究。 嗯 啊，我在这个店里之前工作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注意到。 哦， 我只是听了这个之后，哦，原来上面的花儿啊，然后的锅的直径大小，原来都跟我们当时100周年哎，有联系的。 哦，特制的这个、 哎、 这个锅， 对 啊，这个锅能用吗？能不能在那个你们大庆的时候也那个大家在这个锅涮一下，是不是请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 其实那个锅当初建的时候吧，嗯，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 但是我们舍不得用， 舍不得， 因为这个锅呢，我们做了两口 啊， 一口呢是在东来顺总店门口做咱们那个镇店之宝了， 嗯， 另外一口呢就送到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个做珍收藏了。 哦，做的这么好的，就已经到那个博物馆能收藏的级别了，那实在是太厉害了啊！哎，大家现在就可以往东来顺走，是不是？为了这个二维码，当然也为了那口涮肉啊！这涮肉不用我多介绍，这驰名中外了。二维码是新的， 欢迎大家来，也快到饭口了，反正 对不对？咱们现在只有在这一个店有， 对，目前是这样。 在王府井那个总店， 对 啊，然后有这个功能，以后会不会咱们所有起码北京区域的这些所有门店都推广这个事儿？ 嗯。 因为各个店它陈设的内容不一样， 嗯，哦， 不大好统一。但是呢，嗯，刚才说了，咱们可以在那个听听， 嗯， 就可以听到全部内容。 哦哦，明白了，就是反正大家如果想听这个，您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到咱王府井那个总店去。 对， 当然了，王府井总店也非常漂亮，人家装修的也好，真的能做到边吃边逛，您边听。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几 D 的那种体验，但是不能说3D、4D 了，它现在是6D 了，可能所有的它是一个氛围感。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现在好多的餐厅都开始走这种，嗯，让大家不光是吃饭，就是他还要了解所谓的文化，对吧？我觉得可能咱们很多的老字号，东来顺也好，其他的老字也好，他们除了在为大家服务的这方面以外，还肩负了一些使命，就是传承咱们的饮食文化。包括现在我觉得在北京涮肉馆，可能您走个一两公里总会遇到一家，北京人就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谁说这涮肉一提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咱们东来顺，是吧？那就是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传承人、老匠人在这儿一直传承这相应的技艺。哎，陈老师，我问几个问题啊？ 啊， 您讲。 因为马上快到十一了，咱们北京人咱不用多说了，大家可能对怎么吃涮肉，这可能都非常的知道。很多外地朋友来，那涮肉烤鸭总得吃一吃，而且像咱们王府井店呀等等这些在景点附近的这些名店，首当其冲，接待的很多都是外地的朋友，可能对涮肉不是特别了解，而且现在很多的涮肉店呀，它那个创新的非常多，比如好多年前我才吃了一个叫高钙羊肉，原来没有吃过，后来他们跟我说这是里头带脆骨的还是什么的，哎，也很好吃，对不对？就是，但是按传统的说，陈老师，咱真正的涮肉应该是吃哪几个部位？不是所有地儿都能涮吧？ 那倒是， 嗯， 因为这个一只羊身上，能作为涮羊肉的，咱们首选是五个部位， 五个， 都包括上脑，小三叉，大三叉，黄瓜条，磨刀，这五个部位呢各有特点，这个上脑呢，是包裹脊骨的那条肌肉， 哦， 它是什么呢？ 就是、通脊，咱们这说那个， 从脖子，哎，对外脊 啊， 从那个脖头一直到肩胛骨下边一点儿、是什么呢？是咱们都知道羊它是有十三对肋条，就到第十根肋条那儿，就是往上，就是上脑，从那个十三根肋条。第十根肋条往下，一直到那个胯骨根儿，那个地方叫小三叉，跟着小三叉连着呢是大三叉。为什么叫大三叉呢？它往前是腰，往后是尾巴，往下是腿，处在那个三叉地区，尤其这个大三叉呢，一个它体积大，再有一个呢，它有一个特点是羊的尾巴那个根部，留了很大一部分。咱们都知道羊尾巴是羊的脂肪聚集地， 对 呀， 所以呢切这个大三叉呢讲究叫一头沉， 哦， 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哦， 尤其咱们那个吃涮羊肉，涮羊肉是北方火锅代表，就是清汤火锅，这清汤火锅能吃羊肉的本来滋味，但是呢这个清汤它不遮丑，这个羊肉有问题一口就能吃出来， 哎， 所以那个东来顺一锅清汤能涮一百多年，那证明这羊肉是经得住考验的， 新鲜啊。 但是呢涮这个涮羊肉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讲究，就是说先后放那个顺序，也就是先放哪个部位的肉，才能够让那个口感更好呢，一般来讲是先放脂肪含量 高的， 比如大三叉、或者小三叉，就是让它肥肥锅，这样再涮其他的部位呢、就不会发柴了。 就是汤里有油了，它更香， 汤滋润起来， 就是肥肥锅嘛。 这是一个技巧。然后接下来您就随便涮了 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羊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预热要抱团儿，所以这个肉片下到锅里啊，一定要拿那个筷子。把那个羊肉扒了散，以免这个，它里边熟不了，外边熟了，它里外熟不到一块儿，另外一个呢，这筷子还不能，就是说您别不松手，您要不松手的话，筷子夹着那地方 生的 涮不熟， 哦， 还有呢，这羊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脂肪含熔点高，低于48度就凝固，所以每次往锅里放肉片啊，最好是看着点量。就是最好一人一口就吃完，趁热吃，这样那个口感更好。 明白了。哎呀，这是我觉得给好多朋友这都是上了一课，是不是？吃这么多年涮肉，到底怎么吃没吃明白？ 其实啊、其实要说起来，好吃不如爱吃。那这个老嫩程度啊，或者先放什么后放什么，每个人个人习惯不一样，咱也不能要求统一了。 那陈老师，您做这么多年涮羊肉了，您最爱吃哪个部位啊？ 大三叉。 大三叉。 因为它一个是刚才说了脂肪含量高，再一个它就说呢叫一头沉，它那脂肪比那个瘦肉含量还高，这个肉这个那个羊尾巴根呢，它涮进去以后吧，它不是说像咱们特别绵软那样，它是脆香的，所以呢，这个口感特别好。 所以您每次比如说带着小黄，您爷儿俩吃饭，就是点一锅，一般您这个菜怎么安排？我们跟大师学学怎么吃。 这样哈，如果说咱们要是比如人少。您就只能两盘肉三盘肉， 没要不您带着我、带着咱仨 咱 多点点 啊，就好好搭配了 啊 要人少的话， 一盘大三叉 啊， 一盘黄瓜条 哦， 就是大三叉脂肪含量高， 嗯， 黄瓜条呢口感嫩， 嗯， 这种就是因为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哦，两盘就够了，啊，感觉不太够吃， 嗯， 一个人我觉得 如果说呢，嗯，咱还说呢，刚五个部位呢， 啊， 嗯，五个部位各有特点， 嗯， 就比如说上脑， 嗯， 它是从脖头一直到肩胛骨，包括脊骨那条肉， 嗯， 它要说起来是肌肉， 嗯， 但是呢，它跟羊腱子又不一样。那羊腱子呢是负责奔跑啊弹跳的，它是那个死的肌肉， 嗯， 它那个叫什么肉质特别紧密， 嗯， 要涮在火锅里边它容易特别硬， 哦， 一般都拿它做什么，做酱羊肉， 对， 这个上脑这个肌肉呢是活的肌肉， 嗯， 你想这羊它是吃草，羊讲究吃寸草， 嗯， 它得伸长了脖子才能够得着草， 哦， 然后它缩回脖子来嚼，然后再往下咽，再是它是反反复复的伸张， 嗯， 它那肌肉是活的， 嗯， 不像那个腱子那么弹牙， 嗯， 而且呢，它那个脂肪，它那个横断面能看见那个叫脂肪线， 嗯， 就能看到，就像相当于肥牛的天然大理石花纹 哦， 所以叫肥中有瘦，瘦中有肥，这样的口感更好，而且这上脑呢不容易改变颜色。一般的在那个桌面上陈列时间多长它不变色儿。 哦， 魔丹呢跟它正相反。魔丹是什么呢？是屁股蛋那块肉。 哦， 是瘦肉最集中的。 嗯， 而且是肉丝最粗的，颜色也是最深的。 嗯， 如果您说我就要一盘肉就要这魔丹， 嗯， 那往这个清汤火锅里一涮吧，口感可能发酸。 哦， 因为它瘦肉太集中了。而且那个锅里头没有脂肪。 嗯， 然后您涮它这个肉里的蛋白质又都跑到汤里了，就剩肉丝了。容易柴 哦， 这个而且它变色快， 嗯， 所以那个魔丹一般都是后上， 嗯， 上来以后直接先下在锅里头， 嗯， 这样呢就是已经肥好锅了，然后这个呢及时就涮，然后口感也不受影响了。 哎，那黄，咱们现在那个有这种像刚才陈老师说的，我扫一码听一下，就是 有 怎么点，然后那个像尤其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先下哪个肥肥锅什么的，这些有没有相应的音频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太需要了，是不是？ 啊，在这里边，而且还是我说的 啊，您说的呀， 就是里边有一条，就是吃涮羊肉的讲究， 嗯 嗯，其实咱不敢说讲究，只是说一般的习惯， 嗯， 这样呢就是效果好一点， 嗯。 另外一个就是涮食这个涮羊肉，刚才说了一个是量下的合适， 嗯， 再一个呢筷子要扒拉它， 对， 你就让它扒拉散， 嗯， 别让它爆成团儿， 嗯。 另外一个涮熟了以后啊，就是别的什么呢？别直接杵在那个调料碗里头 啊， 因为这调料比较粘稠啊， 嗯， 一开始蘸得多， 嗯， 可能口重一点，一会儿呢你连汤带水一稀释，口又轻了， 嗯， 所以呢要把那个涮熟了的肉片放到布碟里边， 嗯， 然后拿勺蒯着去那个调料往那蘸着吃， 哦， 这样呢就是从头到尾咸淡是一样， 调料是一个味儿， 对 啊，这个 那个就 没想过 出来，嗯 啊，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没这么吃过， 嗯 啊，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是吗？ 您就不妨这么试试。 哎，对，我觉得陈老师说这合理，因为对吧？对对对，这个重点，我每次吃涮羊肉就得要2到3回这个麻酱酒， 嗯， 特费 稀释了， 对，特费，关键是一上来我跟人要半盘子香菜，就是香菜都能吃， 嗯， 我觉得咱好多那小料调的特香，当你那个锅还没开，你那馋虫已经勾上来，这时候弄点麻酱都能解解馋，我觉得刚才陈老师说特好。哎，陈老师，您刚才说了传统的咱是就涮这五个部位，但是现在大家可能到新派的涮羊肉馆也很多啊，不光是新派，我觉得可能好多的老店人家也在不断的创新，人家一看那个菜单上不是五种肉，恨不得得最少得20-30种吧，各种什么太阳肉啊，这肉那肉的，特别多。 其实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 嗯 啊，它就是10到20道，它还都是在那个五个部位当中 来回组合， 只是上一个是那个掐段不一样， 嗯， 靠前的、靠中段的、靠后尾的， 嗯， 它取一段，比如刚才您说那个太阳肉或者叫太阳卷儿， 嗯， 它就是由原来的小三叉改良过来的， 嗯， 也是用什么呢？用那个扁担肉， 嗯， 也就是那个刚才上脑连着上脑再往后， 嗯， 也就是到那个胯骨根那个原来的小三叉的那个， 嗯， 那个外脊， 嗯， 然后两根并在一起，合在一起切的， 嗯， 过去我们是什么，两片这个 小三串呢是搭在一起切、 哦、 切出来叫红白相间 啊、 哦、现在它给卷成一个卷儿， 嗯， 外边是脂肪，里边是红色的那个嫩肉， 嗯， 这样的一个就像那个太阳的光芒一样啊、 哦、 所以叫太阳卷啊、 哦 其实你要是涮火锅呢，太阳卷也可以先放， 嗯， 它里边脂肪含量也不低 哦，因为它外面那一层就都是油， 脂肪一圈是肥的哈、 嗯、哦，哎，陈老师还有什么其他您觉得他们研究这些新的品种还不错的您也比较喜欢吃？ 其实一个呢就是可能叫越划分越细， 嗯， 比如说我们学徒的时候， 嗯， 切这个黄瓜条， 嗯， 是把黄瓜条带斜板肉带元宝肉是连在一起切的， 嗯， 肉片呢保持在12公分到15公分的长度， 嗯， 现在呢人家给分成三部分，黄瓜条， 嗯， 单拿出切， 嗯， 那就一寸多长， 嗯， 然后把那个元宝肉单拿出单切， 嗯， 这样的就是说它那个品种多了，实际还都是在那个部位上给它分解出来的， 嗯，哦，哎。黄，我问问您， 嗯， 您也在这单位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现在一提起吃涮肉都不想吃？是不是？ 那倒没有， 不是， 不是。 我觉得、啊， 哎，这坑没跳啊，警惕性还是挺高。 还真是 天天吃，天天就想吃， 就吃不腻啊。 对，我还真是觉得，原来可能我在这单位之前，我还对涮羊肉没这么深的情感 啊、 嗯。来到这之后，有机会吃到了之后，我还发现有一段时间不吃，还真是就是馋。 嗯，哎，你最喜欢吃哪些部位？ 我觉得啊， 嗯， 我每次 您得跟师傅不一样才行。 我每次来点都是我们菜单上面最开始那个传统的鸡切羊肉。 哦， 啊，那个切出来之后，那个线条也好看，也整、 哦， 而且呢，这个立式的切片机还有一段小故事。 哦， 同时在我们店里头那个陈设的机器上面也有那个码。 嗯， 扫出来之后也有那个故事， 是小故事，你能给讲讲吗？现在 让我师傅给 啊，人家来，陈老师您给说说这个。 其实这个切肉机，当时是1973年开始研制的。 嗯， 为什么研制切肉机呢？那个73年的时候，北京8月份搞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嗯， 这个运动员村啊，有三个餐厅，一个中餐厅，一个西餐厅，还有一个清真餐厅。 嗯， 这清真餐厅的3天午餐， 嗯， 是涮羊肉。 哦， 当时就把这任务交给东来顺了。 嗯， 东来顺的师傅呢，真是忙了3天3宿。 哦， 任务是完成的很出色呀。领导来慰问职工的时候，听到这种情景啊，太心疼了。 嗯， 说要把老师傅都累坏了怎么办？ 嗯， 一定要实现机械化。 嗯， 这样呢，就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当时叫第六机床厂， 嗯， 实际是它的前身是北京机电研究院， 嗯， 他们的工程师技术员到东来顺来蹲点儿， 哦， 来看我们手工切肉的动作， 嗯， 设计切肉机，经过1年半，到75年底，这涮羊肉切片机才试制成功， 嗯， 它是什么呢？模仿我师傅切肉的动作，每片肉是0.9毫米， 哦， 不到一个毫米， 嗯， 一斤肉片能切100片。所以呢，这个动作要说起来，也是我们学徒的时候，是不是轻易就能达到这种水准的 啊？ 所以按照高水平设计的这切肉机，一方面它极大的解放了劳动力， 嗯， 就像我们过去，师傅的定额一天是100盘到120盘， 嗯， 现在这切肉机一台1个小时就解决了， 哦， 所以它极大的解放了劳动力。而且呢，它切出肉片很规范， 嗯， 每一片薄厚是均匀的， 哦， 每一片都是0.9毫米。咱就说人工切肉吧， 嗯， 这个师傅他有体力强弱， 对， 有这个情绪好坏， 啊， 有那个疲劳程度，他都受影响啊。 对， 这个机器没这事儿， 啊， 一按电钮，每一片肉片都是0.9毫米。 哦，哎，那是不是现在大家能到店里以后，能不能看见这个？咱们这机器在那儿切肉 工作是吧？ 啊，哦，工作 我们那是那叫 明道 啊， 明道 就在那儿 ，就是现在还是当时那个机电院的专家们研究的那个机器，现在改良了吗？ 是第4型了， 第四代 啊，它得叫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哦， 它是原来刚研制出来的时候吧，它又存在好多不如意的地方， 嗯， 一点一点的修改， 嗯， 最后现在4型的就叫定型机了。 哦， 基本上就是完全达到了那个进给准确，切削那个整齐， 嗯， 然后呢，外观还得美观， 哦， 不光是精包入制，而且排列整齐， 哦， 一片一片排列的，比如说咱们要切上脑， 嗯， 是3根并起来的， 嗯， 然后做成那个半成品， 嗯， 要切出来以后，那3条脂肪线 那是笔管调制。 哦，这么厉害。这个机器是只给咱东来顺特供，还是全国其他的只要想卖涮羊肉的人家想买就都能买着？ 嗯，一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批量生产还没达到批量生产的那个水平的时候，以满足咱们一家为主。现在市场经济了 啊， 谁有需求卖给谁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反正大家你可以去店里看一看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现在扫码就能收听，就能听见陈老师在那儿给您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吧？有好多人可能去了二三十年的东来顺，您也没见过一回陈老师在边上给您讲说这个肉怎么吃啊，是吧？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挺新鲜的事儿， 得到了一个和非遗大师亲密接触的机会。 哎，对，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把那二十四段都找着，都可以在上头先听一听，到现场也可以边扫码边听，我觉得都行哈。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咱们接着让陈老师，包括让我们的皇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活动，包括大家到店里吃涮羊肉有哪些讲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习惯欢迎找麻烦。天晴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大家以后到了东来顺的总店，可以拿出手机，除了点菜结账等等一切以外，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您可以听到24段音频。这24段音频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您在听听 FM 可以一次把它都听了啊，那个还有呢就是您可以在店里寻找它，看看哪个物件上有什么地儿有，您扫开一听，发现哎和您当时所处的这个位置和场景是非常贴合的，它从吃到讲究等等文化各个方面给您介绍您这一顿饭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几乎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了，我们的陈立新老师。陈老师您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个是这是不是您应该算这个陈老师的领导吗？啊， 这是我师傅， 我们 有状元徒弟吗？状元师傅， 品牌管理与非遗传承中心的主管啊，我们的小黄黄继平。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朋友好。 哎，我们让那个我们黄主管再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活动啊，9月20号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现在到王府井的那个总店。咱们东来顺总店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二维码了啊。 我们这活动当天呢，是因为东来顺成立品牌118周年，然后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北京之声，老字号之东来顺的音频产品的上线的一个发布，同一天的活动中都举行了，这个北京之声老字号东来顺，就是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制作中心啊，然后给我们挖掘整理了很多这个资料啊，然后也请了我们台里专业的主持人来贡献声音，把我们店里的一些陈设有纪念意义或者有一些历史代表性的东西，比如说老牌匾，比如说创始人的铜像啊，还有切肉机，刚才上半截提到过了，还有我们门口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景泰蓝的火锅，等等吧，下面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二维码，您拿出手机到店里扫，就能听到这个有关这个陈设的介绍啊，包括有一些菜品上来之后也可能有这个二维码，您扫完之后就能听到对于这个菜品的介绍、菜品的讲究、做法什么一系列的东西都有在这个声音里都涵盖了。 这里头还有我们陈老师也亲情献声啊，陈老师录了四段，您可以24段里找4段，看看哪4段是陈老师。 一个又好玩又好逛又好听的这么一个小活动吧，可以您来到这儿感兴趣的话也打打卡收集一下是吧，同时边吃边听挺有意思的。 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当然是店里最重要的那4段，是不是？ 不是 啊， 是咱们那个 他们没有把最重要的交给您。 他们那有这个声音优势啊， 我觉得您的这个不比他们差， 所以呢，我们就是每个人各有分工，因为这个刚才因为我是水平有限，只能说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你自己了解的才能说得明白，其他的那个字正腔圆呀，那个声情并茂的呀，还是专业的人士来比我强。 我觉得陈老师这是太谦虚啊。咱们接着跟大家说，除了这个活动，其实大家对于咱们东来顺也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怎么吃涮肉什么的，也需要陈老师这样的非遗传承人给大家指导指导，看看非遗传承人是怎么吃涮肉的。刚才陈老师在上半段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的那个机器，专门为咱们定做的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当然了，陈老师现在说了，现在很多地儿人家都有了啊，原来是指在咱们那儿才能见着的。但是陈老师，您会不会觉得机器切的不如人好？因为你市面上老有这么一种声音啊，就是说 机器切的哪有人切的好呀？是不是人切的细，人切的贵？是不是？ 是怎么说呢？是一种情节。 嗯， 因为人切嘛，它赋予感情。 哎， 也就是你切每一刀下去， 嗯， 不光是代表你的技术水准， 嗯， 还是你对这个餐饮文化的理解程度，都它都带有情感在里边。 嗯， 这切肉机呢是规范 啊。哦， 它就是从第一刀到最后一刀，薄厚均匀，排列整齐， 一样， 那是人力不能达到的 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各有所长。 哦， 而且还一个了，切肉片虽然实现了机械化，但是整个涮羊肉半成品的加工制作过程，还是按照原来手工切肉的手工工艺 哦 给它做成的。 哦，嗯， 所以他那个就说，刚才您说了，是不是切肉机切出来肉片，不如那个手工切的？如果要那样的话， 嗯， 那咱们切肉机就算研制失败。 哦，对对对，哎，但是现在好多朋友到店里还喜欢点手切， 嗯，它是有一种情节， 情节， 人文精神。 一个是看到什么呢？原始的手工操作是怎么个制作过程？ 嗯， 而且呢，看看师傅的手艺啊。 哦，哎，陈老师，像他们这机器研究出来以后，就现在按他们切这个水平，如果是按您说学徒得学多少年能切成现在机器这样？ 那要说起来最起码得一年半。 一年半 啊。因为我学徒的时候呢，怎么说呢，我师傅就特别羡慕我们， 嗯， 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 哦， 过去我们学徒， 嗯， 说您拿羊肉练手艺，那门也没有啊，你得先练切腰子杆去。 哦， 为的什么呀？是先得让你掌握了那刀， 嗯， 然后呢，说有了控制能力了，才让你切肉呢。 嗯， 我们现在直接拿羊肉练的。 哦， 而且呢，那时候也不是一开始就让我切涮羊肉片， 嗯， 先得让我熟悉刀，叫熟悉那个刀性， 嗯， 也就是你掂量掂量分量。尤其咱们那个切涮羊肉那个刀呢，跟厨房的刀是有区别的。 嗯， 厨房的刀呢就不到一尺长。 嗯， 这个涮羊肉切涮羊肉这个刀是一尺半长。 嗯， 刀刃长，而且呢，怎么说呢？您想，它要是长的话，您那个刀把跟那个距离那个刀尖那个距离远 啊， 越远，按照杠杆原理呢，端起来更费劲。 对， 但是呢，它往下有冲击力。 嗯， 所以呢，这就是你怎么掌握这个刀性。 嗯， 怎么能够把那个刀端起来，而且呢，按照那个肉片的薄厚程度呢，再把它认准了入下去。 嗯， 往下走的时候，怎么利用刀的下沉，有利用它的冲击力把肉片切出来。而且呢，过去呢，手工切肉啊，这个要切到一半要折片。 嗯，什么叫折片？ 就是这个肉片不是一刀切到底， 嗯， 切到一半的时候要给它折片。有一个什么什么目的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羊肉的羊的大小不一样， 嗯， 羊的各部位的薄厚不一样， 嗯， 如果说都是那么直刀切， 嗯， 那肯定有高有低的， 哦， 这样都从中间给它折的片了嘛， 嗯， 这样它切出来肉片呢 整齐， 从头到尾高低是一致的。 哦， 看是吧？ 美观， 美观， 首先就有视觉的冲击力， 嗯， 所以为了使这肉片切得好，我们也得熟悉刀型， 嗯， 所以那时候就先让我什么，先学改羊肉串。 哦， 东来顺羊肉串也是挺有名的。 嗯， 我学徒的时候呢，羊肉串一天卖2000多串呢。 嗯， 可是我学徒就是学涮羊肉学徒的时候呢，让我改羊里脊串。 嗯， 这个羊里脊是羊里边羊身上最嫩的。 啊， 一只羊就两根。 啊， 一只羊那个就两根，只能出两串。 对， 然后那个这个里脊呢，虽然嫩，它有一道夹筋，必须拿刀把那个夹筋给踢出来。 嗯。嗯， 所以呢，就让我拿切肉的长刀来踢这个里脊的夹筋。 哦， 您想，那 是那筋膜是吗？ 对 啊， 如果您的手力度大了，筋膜断了， 哦， 刀不下来， 嗯， 您得端着那个刀，还得端着那劲儿，还得说，你还得把那膜干净利落的给包下来。 哎呦， 这时候就是要求你啊，对这个刀性你得掌握好了。 嗯， 一个掌握轻重，一个掌握它的走向。 嗯， 是横拨还是竖拉， 嗯， 你都得叫什么得心应手。 哎呦， 练了一个多月以后才让我进屋切涮羊肉片。 嗯， 切涮羊肉片呢，师傅说了这没什么神秘的。 嗯， 就是一个呢叫大臂带动小臂。 嗯， 就是说要有这个力学，怎么说呢，这个工作呢它是有惯性的。 嗯， 这样你一天干下来不疲劳。 嗯， 再有一个呢，腕子要松，这腕子握刀你不能握得特别死。 嗯， 就握特别死，自己跟自己僵劲 啊， 一会儿那腕子就酸了 啊， 那动作就该变形了。所以呢，大臂带动小臂，手腕子要放松。还有一个呢，左右手要配合。 哦， 这个切涮羊肉片跟切这个厨房的肉片不一样。 嗯， 切厨房的肉片是用左手的中指弯曲， 嗯， 用那弯曲的关节做刀的支撑点， 嗯， 控制肉片的薄厚， 嗯， 这切涮羊肉呢是要求什么呢？用左手的拇指， 嗯， 然后就是手掌呢要把那肉摁在那儿， 嗯， 摁在墩子上，不能让它上， 不能让它动 起伏，不能左右晃动， 啊， 这样呢就按要按住了它，然后用左手的拇指弯曲，用这个关节来控制这个肉片的薄厚，所以您左右手必须配合，就是刀你得敢贴在这个手指头上。现在有好多年轻人就是学 怕一下给切掉了， 害怕不敢拿那个刀贴这个手指了，那你这个肉片薄厚那就没准了， 对， 你没有参照物也没有支撑点呢， 嗯，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师傅就说没什么神秘的，就这几下， 嗯， 那个刃刀要准， 嗯， 下刀呢要狠， 哦， 因为什么，这个他刚才说了不是一刀切到底， 嗯， 这一片肉啊得切六七刀呢， 嗯， 切三刀然后呢就是让它折片， 嗯， 然后后三刀然后再往外推，最后还得剁一刀， 嗯， 所以呢一片肉就得六七刀，然后一盘肉呢四十片， 嗯， 你瞧四六二百四十刀， 嗯， 一天切一百片，一百盘， 嗯， 那就是两万多刀啊， 妈呀， 然后呢你像一天两万多刀， 嗯， 一年呢365天， 哎呀， 然后那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就是休息一个礼拜只能休息一天， 嗯， 那就得310多天， 嗯， 这时候你说一年半， 嗯， 多少刀练出来了？所以有一定的量的积累，才能形成你肌肉的记忆， 哦， 才能形成你独特的手艺。 哦，哎，陈老师，那您左手，您是右手切， 右手切， 那您为了那个平衡，左手会切吗？有没有人就是双手都能切的？ 这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因为什么呢？这我还碰上过，因为什么 啊？ 我由于 因为我觉得您老一边使，这一天切一万多刀，这一半边身子它容易疲劳呀。你要是左边能换换， 报个料 啊！ 我陈老师有徒弟 啊， 是左手切肉 啊， 陈老师都不太能教得了， 因为什么？这个等于是你等于是照着镜子一样啊， 啊， 因为那个 习惯不一样， 左手跟右手绝对是。我就讲那个咱们那个说过去我那师傅，我们师傅那个知识面可宽了， 嗯， 就说舞台上说那个拔剑自刎， 嗯， 为什么呢？要拿左手拉着右手， 嗯， 这左手反应慢， 嗯， 说要右手说你要说自刎一疼他就停了 啊， 这左手他疼他来不及反应就拉下去，所以这左右手他 不 那力不 太一 样的 啊， 劲头不一样 啊， 而且人家有天生是左撇裂的，人家左手拿手。右手呢，人也觉得别扭，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给我出难题了。那个徒弟是左手，说我怎么教？我说你站我对面 啊， 这样我切这半截你接过去，你从那边切，也是你我的右手在这边，他的左手在这边，一样的 哦。 所以呢，这样呢，也能解决问题。 哦，哎，他那左手那刀是不是也得专门拿做一个？ 其实咱们那个涮羊肉那个切肉那个长刀啊，叫什么呢？磨那个刀刃呢，没有太大的那叫那个叫角度， 嗯， 就是让它基本上上下呢都是特别薄 啊。 如果说你要磨成斧刃 啊， 这叫什么呢？您雕得上肉片吧，往下一切，它往下拐，它往外拐，所以一定要让它是上下呢，基本上是平的，所以呢，左右手没什么太大区别 哦。所以这一行左手还不太好看，因为没有师傅好教，是不是？ 对着面去 哦，哎，反正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现在呀。都是坐那儿吃，很少见到师傅能在你现场切，不像烤鸭，我觉得现在做的挺好，就是在你面前给你片，大小店都是这样的。 嗯， 咱们那儿现在能看见 有 师傅们在那儿 明 档啊，就能看见切。 一个是我们有这种切肉的明档， 嗯， 像刚才说的切肉机在里边工作的时候，你都能看得见。 嗯， 还有我们也有那种包间里的特殊服务，就可以把肉推到里面 哦，现场切， 现场切也有。 哦，是什么肉都能切，还是有几种可选的切？ 就是咱们那个涮羊肉的五个部位都可以切， 都可以切。 嗯， 哦，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哎，我们能自己试一试吗？好多朋友对这个也感兴趣。 这个是我纪律不允许的 哦，不能把这东西给客人，有危险。 不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是卫生， 嗯， 因为咱们那是食品加工行业 啊啊，对、 就是、无关人员不能进制造室 啊。 另外一个是刀属于是危险工具 哦， 那不能轻易交给别人， 他用不好再切着自己， 对，发生意外就麻烦了。 对，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节目什么的， 嗯， 每当节目上，比如主持人要看 啊， 我都嘱咐您留神， 对，别伸手，看一看就行， 特别快。 啊， 真有拉着的。 啊，对对对，这也提醒大家，这些都是看一看，就行了。而且您想跟人家切的一样薄，刚才陈大师人家说了。怎么您得 量的积累， 练到一年半，您才把这刀敢递给您，要不也不行。 是我们有名档，您感兴趣的话，拍拍照啊，是吧？都可以。 嗯，哎，咱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吃涮羊肉的事儿吧。刚才我觉得切肉可能已经说的挺明白了，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个吃特别感兴趣。刚才我们陈老师给大家说了。嗯，蘸小料不能搁这里头和了，和的最后那个汤越来越多，味儿不一样，拿小勺蒯出来浇在肉上那么吃，这个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学到了以后吃到的这涮羊肉起码都是一个味儿。那关于这小料也请教我们陈大师，那小料吧，现在五花八门，里头搁什么的都有，但是有没有就是说法啊，就是传统应该搁什么，什么不应该搁， 万变不离其宗的。 其实要说来说去吧，过去老话怎么说来的？众口难调。说的您给规定好了，他还是那句话，好吃不如爱吃。他喜欢哪种口味，还是以他个人的那个口味来决定他自己的勾兑方式。但是呢，作为咱们一个卖涮羊肉这么多年的一个老店，他那个调味料的勾兑呢，还是叫有章可循， 肯定有自己的秘方。 因为过去的时候，咱们那个涮肉调料呢是七种调味料 哦， 都有芝麻酱、酱油、韭菜花、酱豆腐、虾油、料酒，还有辣椒油。原来都是由客人自己勾兑。 哦， 这个他要会勾兑的呢，就很容易的哈，就把它勾兑好了。有的呢是 头一次 吃 啊， 或者是以前没接触过。 对， 这就是傻子过年瞧街坊的。你瞧你哥那个，他也搁，你哥那人家是可能口重一点，他也搁那么多，结果他拌出来不好吃， 他就说这店 就说不好吃 啊。 实际后来那个老掌柜的人是聪明啊，他是什么？他观察那个回头客 啊， 他们都放什么 啊？ 先放什么？后放什么？这个放多少？那个放多少？最后他总结出一个口诀 啊， 叫芝麻酱 啊， 酱豆腐为主 啊， 酱油韭菜花为辅，虾油料酒少许 啊， 辣椒油自由 哦。 这七种调味料，勾兑的时候呢，还有一定的手法。要什么液体的先放。 No, 固体的后放 啊， 先放那个酱油啊、料酒啊和那个卤虾油 啊， 然后放韭菜花、酱豆腐，最后再放这个芝麻酱 哦。 这样的就是什 么？他们在底下 对 芝麻酱， 要不然的话，您要是先把芝麻酱放上，一会儿拌起来，它粘碗 哦。 这样呢，就是先放液体呢，后放这个 固体的， 然后呢，就是说，拌这个调料的时候啊，要朝一个方向 哦， 你不能 怎么着还得上劲儿， 你不能来回那就泄了 啊， 所以一定要这么按一个方向， 啊、 一方面呢不散不泄，另外一个寓意什么呢？一顺百顺。 哦，哎呀，还有这个讲究呢。哎，那个陈老师，咱这个都是这些东西啊，其实这没有什么行业秘密了。现在大家感觉，那怎么有人就觉得他们家麻酱就比我们家好吃？这个。这些分开的这七个原料，七个小料，有没有什么秘诀呀，陈老师？ 其实原来计划经济的时候吧，怎么说呢？ 大家一样， 东来顺那个叫实行那个特供 啊， 所以它进货渠道呢是特殊保障供应的 啊， 然后现在咱们市场经济了，就说进货渠道都放开了， 对， 实际大家进的渠道都一样 啊， 只是您就是怎么说呢？它有还是有讲究的 啊， 比如麻酱 啊， 它有纯芝麻酱， 对， 有 二八酱 啊。过去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呢，这个麻酱是要本的，所以那时候都讲究说，这麻酱上东来顺吃涮羊肉，这个芝麻酱用敞开的吃，那是一种占便宜的 啊啊。 现在人有了健康理念了， 对， 这个麻酱一个是热量大，油性大，它对人体不见得有太大好处，所以现在跟过去勾兑起来，有了叫细微的变化，所以呢，咱们就说了一个叫守正，还有一个创新，守正呢是什么呢？就万变不离其宗 啊， 就是我们创新呢就不能忘本，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是传统的，又不能保守，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理念也好，对口味的那个追求也好，不完全一致，所以一定要给客人留点宽松的空间，让客人自己满足他充分的个人参与意识。 那咱现在是二八酱， 二八酱， 二八酱， 二八酱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纯芝麻酱嘛，您炒的火候要不够，它不香，稍微一过火就苦， 对。 这个花生酱它带甜口， 嗯 啊，这样就它遮盖了那个纯芝麻酱的那个苦头。 哦，哎，这是麻酱，这是一个。现在咱们那小料是都给大家配好了上去，还是也跟现在好的有一调料台？ 我们是这样，基本上叫配成了八九不离十的那个，基本上一个成型的调料，这叫基本味道，然后客人再有特殊需求，比如说我爱吃酱豆腐，我喜欢多浇韭菜花，那您。 自己在家， 您再提出要求，服务员还能满足您的要求。 哎， 我们想吃点醋什么的，也有这样的啊。 搁点醋， 对， 搁点花生碎，是不是？现在 这种，就怎么说呢？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啊。花生碎、芝麻，然后那个蒜蓉，现在搁什么的都有。 因为叫什么呢？有人说是叫多多益善 啊， 也有的人说呢，就是不要画蛇添足。这怎么说呢？比如说哈，就说传统的那个调料的勾兑方式，刚才你也说了，传统菜，传统的什么，它是经过几代人的考验的， 对， 基本上叫成熟品种，您在那个基础上稍作改良， 微调吧， 您千万别好大面积，就改来改去都不认识你了，最后那味道就好像跟那个涮羊肉不搭尖儿了 啊！哎，陈老师，我还是请教您，您那个小料，您一般加点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加，就是这七种配好了？ 我这人还是比较保守 啊！您比较保守，您就是原来的那些 对，因为它已经是形成了辛辣卤糟鲜，味道就是和那个涮熟了的羊肉已经形成美味了，没必要再多加那种 经典口味 啊！哎，那什么葱香菜那些您 那是后加的 啊， 那是随着调料一块上的 啊。 咱们说碗里的调料就这七种内容 啊， 尤其辣椒油也是，您不能一下就给您放在那个碗里头了，一个呢它那个就不香了，再有一个有人忌讳这个不能吃辣的 啊， 所以辣椒油是自由，而且辣椒油都是现炸的，然后到桌上由客人自己快。 哦，哎，一般香菜和那个葱什么的，您搁多少呀？ 那叫什么呢？它叫锦上添花。不要喧宾夺主就行。 明白了。你看，我觉得陈老师特别好，就是他对很多事儿都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不是说我是大师，我规定什么样，你们就这样应该这么吃，对吧？我还见过原来有一个人老跟我说。说那个你们这涮肉都不对，老北京涮肉哪有涮这些什么什么蒿子杆什么都给我拿走， 就是白菜粉丝炖肉 啊，对对，说就这三样， 老几样， 说你多一样这就不是我们北京的。陈老师有这个说法吗？没有。 其实这个涮羊肉是一道菜，但是呢它是又是一桌很丰盛的席，就一菜成席嘛，之所以这个火锅受欢迎，那它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在，刚才说了，这个涮羊肉，主要的是羊肉，但是随着火锅还有刚才说粉丝、白菜、冻豆腐，它就荤素搭配、酸碱中和，它是符合那个健康理念，另外一个火锅这种形式，它是本身就有包容，只要是不发生厉害冲突的，叫什么什么都可以融在一起。 好、来的都是客，想吃什么吃什么，是吧？咱们最后一点时间了，其实。咱们东来顺除了涮肉，也有很多清真菜。其实清真菜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门类了， 是一个菜系的。 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让陈老师给说说咱们东来顺的清真菜。您给大家如果说推荐几道的话，我今儿不吃涮肉了，我今儿去东来顺吃炒菜。您觉得哪几个菜能代表咱们的水平啊？ 其实那个叫什么呢？各有所需啊。您比方您要吃甜口的，有塔斯蜜，有炸羊尾，如果您要吃那个咸鲜的，有盐爆里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那个这次那个音频里边，介绍的一道菜，醋溜肉片木须， 醋溜木须， 尤其这道 咸酸口 啊，对，而且还跟那个那叫名人还有瓜葛的，这据说是马连 良 先生创的。 对， 所以呢，这个东西都是，每个菜它都有故事，每个菜都有特点，您就不妨多尝试一回，说不定就一不留神又发现一个美味。 哎，最后一分钟，我还交给我们小黄，再给大家说一遍，大家现在到咱们总店能听到什么东西，怎么扫这个码啊什么的这些。 如果您到了我们总店呢， 嗯， 可能会发现一些陈设上面或者一些点上的菜品的下方有这个二维码啊， 嗯， 可能呢，比如说我们东来顺的招牌啊、匾额，还有门口的百年大铜锅， 嗯， 立式切肉机，创始人这个丁德山的铜像，或者是市井图下面，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发现咱们这个二维码， 嗯， 包括我们上的这些菜，刚才陈老师还介绍了这个醋溜肉片木须， 嗯， 有可能都能看到这个二维码， 嗯， 您拿起手机来扫这个二维码，就能听到有关这些陈设、有关东来顺的故事， 嗯， 啊，还有有关这些菜的介绍什么的， 嗯， 都是由我们陈大师还有我们台里的一些知名主持人录的， 嗯， 啊，贡献的声音。 嗯，对，大家都可以到店里去一边吃一边听一边逛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餐饮的形式，是吧？这个咱们总店地址在 王府井APM 商场的五层， 哎，大家可以去，反正现在目前只能在这一个店参与到咱们这个活动，相信以后可能就会遍地开花了啊。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两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啊，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块儿去参与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扫扫二维码是吧？吃吃涮肉，听听陈大师给您讲讲这里头的一些个说法啊。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见。 忘了，我只记得你给过的快乐。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北京时间